强身长寿的作用。传统中医治法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能熬制一次。传统中医中把九定为阳数，九月初九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此时地下井水性趋下，清而重，被称为重阳水。制成的膏滋滴水成珠，一拉成丝，还能引药下行，补元阳之气，通十二正经，通百脉，化毒瘀虚，即救急驱病，强身长寿于一身，真正解决一体多病，让身体重回年轻状态。请以下人群特别关注：一、心脑血管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二、骨关节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三、糖尿病及代谢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四、肠胃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五、呼吸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六、疑难杂病人群。上千年中药方剂的大智慧，帮助您远离疾病。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 辛苦了。 不辛苦、你好，请说。 那个你那医德非常高尚，我这几天呢，就是有些日子天天听你的广播 啊， 完了讲的非常有吸引力，本来想听别的台 啊， 一看你讲了麻溜就是拽过来了、 啊、被我给拽过来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就是啥、我你就体验说你把平衡的能够那个发扬光大， 嗯， 治病救人，让更多的患者呢那个得到健康。你那个为了让患者吃到啊高质量高，甚至到做高现场啊指挥过问、让更多的人呢、放心，对效果满意。 这没办法，因为它是治病的药，你说这个质量不好、那它的治疗效果就不好、所以这个非得盯着不可啊。 对呀、所以说你费了很大的心，所以说你辛苦了。你把那个一年仅生产一次的这个给需要的人，让更多的人家受益。我那个反正也很幸运的，就是拿到了。 拿到了。 对对对。完了，但是我病多呀，很迷茫，不知道用量怎么吃。完了，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徐主任。另外呢，我要介绍一下我的身体情况。 先说说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72周岁。 那您身上有哪些个病啊？ 我吧，有冠心病5年多了。我知道是怎么做的，就是我在工作年轻前工作时候 啊， 我是那个产妇保管员。仓库包员那仓库肯定是很寒冷，完了也我是做饮食行业的，那一到冬天吧，咱们就是说那个阶段吧，就是正好30多40来岁，就打元宵，我是饭店的， 饭店 打元宵，对对对，完了那保管员你不得给人家大伙儿出去卖的过秤吗？完了就是就是那个冻着了，搁外边成天搁外边那几天，我脚后背发凉。就坐下那个就是那啥了，有那个基础了就冷， 一直就是冷、 对对对，完了那个就是现在是什么情况，我知道是个梁上得的，完了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加重了，去年才不这样，我合计别打滴流了，但是吧，头阶段就头疼，我就觉得可能是这个头堵了，我就到医院看看，一检查他说没堵，做个 CT， 他没堵， 没堵， 对对，我给你打点滴流吧，打的丹参川芎肽，完还有营养细胞的，完了就是那个打了能有10天了，完了就好转了，他给我也开了12天汤药，我没吃，一吃就胃疼，那你饭后吃也不行，叫我给扔了，我这也不对我症啊。 啊， 完了，所以说这次啊，我就合计，我不管怎么的，我说得和那个。 那你拿着吃了没有啊？ 什么呢？吃了 啊？吃的情况怎么样啊？ 我那个我就没敢吃，我看那个单子了。 嗯嗯。 那个单子吧，我也不知道，我的病挺多的。 嗯。 冠心病，完了还有那个肝囊肿。 嗯嗯。 那个还有那个肾囊肿。 嗯嗯。 完了，胃还打嗝。 嗯嗯。 啊。完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先吃哪个好，先吃多大量 啊？ 我的症几点钟吃比较合适？完，我想咨询一下啥呢？ 啊， 你就是我有时候就是那个还吃其他药 啊， 因为啥我血脂还有点高 啊，血脂还有点高， 嗯、 血脂高跟你的这个肝胆呢， 啊、 它的代谢代谢的不太好有关系啊。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您吃的话呢，最开始吃的话呢，可以一天一次， 啊， 一天一次。那么按您现在这个病情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特别怕冷，全身凉，啊，还有一个呢是心脏有问题，是吧？ 对对对对。 啊，那我们说这个怕冷怕凉，这是肾虚了。肾虚呢是晚上五点到七点的时候吃药比较好。 啊，哎，我定七点以后吃， 就是实诊养生嘛，对吧？ 啊， 那么如果说你先注重你的心脏的话， 啊， 那就是十一点到一点。 啊， 十一点到一点，你就看你现在这个药怎么个吃法。你家里的药怎么个吃法？如果是中药的话，你跟我这个药得分开。分开错一顿饭的时间，一个饭前一个饭后。你要是最近觉得特别怕凉，那你就用在晚上啊，就是傍晚的时候，肾经啊，晚上七点之前，五到七点这个时间段吃一次，每一次呢用十克就可以。你在这个点吃的话，几天下来以后，你的寒气就开始逐渐往外跑了。 我现在说实在，徐主任呐，我就呆呆拉拉吃。也挺管事儿， 也挺管事儿，接着就往下吃也 很好。原来吧，我刚才没和你说完，我这个左腿吧有肾囊肿吧，就是好，前年我住院，他跟我说小腿有斑块，完了我这个一着凉，我这个腿吧走道就费劲，完还有点木抽抽的，就和你这，就这个腿，我就觉得不那样了。 是吧？我跟您说这个，他调理病症呢，他就是从这个。补人的五脏六腑的元阳之气，让人体的免疫力、自愈力提升，自然而然，你的病，在免疫力提升的情况下，病就不会加重，就会逐渐的康复。 这不我听那个你老人家讲的，就是高体，完了直接小肠吸收嘛， 是小肠吸收， 挺好。我就是胃有毛病的话，他直接搁那吸收了。 行，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谢谢徐主任啊！ 哎，不用谢，不用 谢， 好，再见，哎。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呦，您中气好足啊。 投您的福，我用您的药用得好。 用这药用得好。 哎，对对对。 说 祝你老人家多多保重身体啊。 谢谢谢谢。哎，说说吧，怎么那么高兴啊。 高兴呢，高兴。好还不高兴呢。 好。好那当然是 高兴。我们全家三个人在用。 哦，是吗？ 嗯，我老伴 啊， 还有我大儿子， 大儿子， 我先说我自己的吧，他们两个用我老伴说吧，我用了这个药以后吧，最大的特点就是说，那个以前的身上痒痒，当然不是太厉害，不像你介绍宁夏那个小女孩那么痒的那么厉害的是，反正痒痒不舒服，时不时抹点这个那个，反正弄得心里挺那个，所以用了这个药以后，就基本上没有吧。 哦，痒基本上没了啊。 哎，对对，这是第一。第二呢，睡觉特别好。 睡觉特别好。 哎呦，特别好。我喜欢听那个节目 啊。 有一个专家说的嘛， 我不管你一个晚上睡多少觉 啊， 这几个小时， 嗯， 你睡了第二天起来精神饱满， 嗯， 哎就行，我就属于这样的。 哦，属于第二天精神饱满， 不错吧，徐主任？ 嗯， 对，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大便挺好的， 大便挺好。 最主要是精神状态好。 哦， 你没听我说话。精神抖擞了。 是，我说您这个电话一进来怎么这么中气足啊？换句话说，元阳之气真是足了。 对，元阳之气是是是，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其实我一次都没落， 一次 我一天听两次，因为你这治病跟别人不一样 啊， 一个治心病 啊， 还有治身病， 是 吧？ 是啊， 哎。关键是心病你不治，那个生病是去不了， 可不是吗？ 对，谢谢徐主任 啊，不用谢。 我因为你是太紧张、太忙，我想的是，咨询一下我的心脏啊。 哦， 原来是中午有点那个，有点憋，现在没有了。 哦，憋的没有了。 我心脏原来是那个心梗。 哦， 就2014年抢救过来的。 哦。 我高血压、糖尿病，哎呀，前列腺肥大，哎，现在尿尿挺好的，就夜尿多，夜尿多我喝水多，白天基本上没事， 啊，白天没事， 我特别高，原来你不让我去外面去不敢去， 啊， 这个厕所。不知道在哪儿，我这急死我了、 急死了，现在可以出去了。 徐主任，我有几个事是跟你商量一下 啊。您说， 我的亲戚朋友，我的同事好多 啊， 那个哮喘病。 那他们有没有把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用上呢？ 所以我跟你商量啊，因为在老家呀，我是井冈山人啊。 老区井冈山呐、 你去过吗？ 哎呀，井冈山是以前去过，以前去过， 啊、 但是呢，跟老区的人民呢接触的不是最多、 哦。 但是我知道一首歌，就是唱的井冈山，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唱，啊，那个 你尝尝，你看， 让我想想啊，那个。红米饭那个南瓜汤老黑老黑，挖野菜那个野当凉老黑老黑，毛尾鸭和我们在一起。 对，太棒了，太棒了， 哎、 对， 老了老了，歌词记不住了。 那个、我那个病号，我的这个那么多病号吧，哮喘特例啊，还有一个最重、最厉害的一个糖尿病，是我的好朋友我是想帮忙给他弄，因为我知道你。这个有限的数量不多，哎呀、哎呀，现在跟你说，徐主任，为什么我不敢张扬这个事呢？我因为我上当受骗的太多太，因为你太忙，我不便多说。 那您这个情况呢，我是这么个建议啊，如果你身边的老同志需要，那么首先一个就是要打电话。你不管什么、有还是没有，你先把名报上。 哦， 先把名报上。那么报上名了以后，有的话，电话就会通知你。因为一年这么一次也不容易，大伙拿到。 对。 大伙拿到不容易。 别放弃。 别放弃，不抛弃不放弃。 不抛弃不放弃。 行了，我得问问你老伴了。老伴什么情况啊？ 好，老伴好。 哎，喂。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 辛苦了啊！ 不辛苦，不辛苦。您说， 我吃了那几天的药吧，挺好的， 挺好。 那个关节，那手关节，原来我手关节都曲肿，挺厉害的，我现在吃了呢，可以伸了，也不怎么疼了。 十几天，不错， 品质我都高兴的没法子。我就还有一个吧，我就现在有事呢。我睡有时候上床睡不着，但后来睡着了吧，什么3-4点钟，我的头啊，就太阳穴到这边太阳穴在那半圈，就发胀，就难受，这还发苦。 太阳穴， 你洗了干2-3个小时吧，又没事，也挺好的。就这么个太阳。 我问一下，你有没有胃肠功能的病啊？ 我84年做过胆切除，95年做过，95年强心脑梗塞，九几年呢？哪年是？14年做过那个什么 他说我有乳腺，我乳腺我说瘦好一点，他也给我切除了 啊， 就缺那个小疙瘩，没乳腺没缺 啊啊。 在今年去年是11月28号做的那个什么子宫脱落。 嗯嗯，你中气不足，中气下陷。你刚才跟我讲啊，你那个太阳穴那有点疼是吧？ 啊，发胀。 发胀，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咱们肠胃的问题。 哦， 一般肠胃有问题，太阳穴这儿有发胀，那么它吃的过程当中，本身你身体当中有病的地方，它会有反应。 哦， 啊，所以我告诉你，你要是说发现，两侧太阳穴，那说明你自己可能不知道。现在不错了，现在你这么吃着吃着，人的精气神啊，方方面面都挺好。 朱主任，我再跟你说的，我弟弟呀，他是那年来北京 啊， 他那个什么呀，他老吃也吃药吃了好多，他又痛风 啊。 他说去年来北京检查一次说好一点，今年又要来， 嗯， 也来了这儿，我再想麻烦你给他看看。 哎呀，他什么病？ 他是有也是心脏也怎么呢，反正是挺厉害的。 肺有没有问题？ 可肺呀，可能是有吧。他还有痛风哎，去年还得了痛风，痛风肺说坏了好多。 那这个药也是适合他的， 也是的。他确实没够啊，我说等他来了，我说让他给你看看，看看完了再说吧。那是 就是说有药你就得定上。我告诉你，肺心病患者 哦， 这个是痛风患者啊，有风寒湿、甚至于痛风时患者用上来都还是不错的。好嘞，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好嘞，谢谢你啊，徐主任， 再见再见。哎，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啊。哎呀，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是特别感谢您。 嗯， 是你们让我老伴的身体有了好的变化。 其实不用谢的啊，我们就是用中药呢来给大家瞧病。要是有好转呢，这就说明您信任我们，用药了以后呢就好了。不用谢。那你老伴是什么情况呢？ 啊，是这样的，我老伴他脑梗。 嗯， 脑梗是2016年，就是去年年末嘛。 嗯。嗯， 年末当时是早晨就突然就感觉到就不对劲儿， 嗯， 就说话说不出来，流哈喇，而且他那个左半身啊，那个腿还胳膊就不好使， 嗯， 就不能动了，当时就， 嗯， 后来我发现这个情况，我就赶紧我就叫我姑娘和儿子过来， 嗯， 把他送医院， 嗯， 送医院的经过抢救啊、诊断啊、化验这些是脑梗， 嗯。 最后在医院住了也就是一个多月吧， 嗯， 啊，什么打吊针啊、吃西药啊， 啊， 最后倒是没有多严重了嘛， 啊， 可是留下了后遗症， 啊啊， 就这还花了2万多呢， 啊，花了2万多，嗯，那他这个症状是什么症状的、 嗯、 后遗症的症状？ 就是他那个什么，就是走路画圈， 嗯， 那胳膊就要跨个箩筐似的， 嗯， 这个手还不能伸直， 嗯嗯， 啊、嗯，这不是后来呢，就在医生说是回家休养吧， 嗯， 但是走的时候，这个大夫说啊，就当着我老伴儿的面， 嗯， 说是他这个病是挺危险的，就是很容易复发， 没错，确实是这样，很危险，很容易复发的，嗯， 对对对，说是要多注意一些， 嗯。说的对的、嗯、 第二个呢，是啊，这个是说的我觉得挺赞同的。第二个呢， 嗯， 他就说这个病说是不好治， 嗯， 说是顶多活个7-8年， 嗯， 说实话了，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夫不应该对着患者说， 嗯， 啊、嗯，他就当时就对着我老伴就直接就说这个话了嘛， 啊，当着病人的面直说了，说的有点太吓人了是吧？ 是啊是啊，就是他这句话，我老伴后来就感觉到这个治病没希望了，就心灰意冷了嘛。 嗯， 就怎么这孩子们怎么给他治疗，他都不配合。 嗯嗯，这个不对了，这个不对了，有病就得治，嗯、要不抛弃不放弃。 是啊，所以这是真的，这就是徐主任您这句话嘛， 可以说是把他救了 啊。 他这不是听您的课嘛、 嗯、 就听了您这个话， 嗯， 这开始就哎呀特别上心听您这个节目、 嗯、啊， 每天都是爱点的听 啊， 这是真的，我也感觉到您讲的特别好 啊， 反正我们俩口子都在听嘛。 嗯， 嗯， 他当时就动心了，就让我们给他订上、 啊、 订了一个大周贴的， 嗯，用了是吧？ 哎，用了。跟您说吧，不光是我们感觉到满意， 嗯， 他自己也感觉到特别满意， 嗯嗯嗯， 哎，真的特别感谢您， 这个真不用谢啊，因为治病救人，我们用的是老方，所以还是不错的啊。 是，他这胳膊腿啊，就明显的就软和了， 嗯， 就不像原来那么硬巴巴的，伸不直的、 嗯、啊， 这个伸不直的右胳膊比以前也能伸直的了。您说这是不是比以前好了呢？ 是，因为首先呢，这个中风偏瘫的患者，他就是有点不协调、僵硬，变软和就代表呢，这个血啊活血了，说明呢，他用了以后，他的元阳足了，血液呢开始正常的流动起来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对，哎呀，我这不是我就觉得好善嘛。 嗯。 我说是，而且这不是还有一个，他还有一个原来是一个就是尿频尿急， 嗯， 一天到晚的就想上厕所，原来吧跟您说就是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的， 嗯， 因为他因为尿频尿急嘛， 啊， 这不是睡不着觉，这睡着后嘛、 啊、 后半夜勉强的就也就睡不了几个小时， 嗯嗯， 啊，这不是这就稍微睡的话他就天亮了嘛， 嗯嗯。 这不是现在好多了，现在感觉到喝水也敢喝了吗？不像原来他喝水他控制呢。 啊、嗯哦，喝水这些方面都好多了。嗯， 对对，现在最起码喝的水多了，而且他还不往厕所也跑了嘛。 啊，不是老跑厕所了，咱们说这个尿频啊、尿急啊、尿等待，现在比之前好了，那睡觉也好了是吧？ 是啊是啊，这不人一睡觉好了嘛，再加上他这段时间恢复得也好， 嗯， 这不是人就觉得精神了嘛， 啊，精神了啊， 啊、嗯，现在晚上起来一次就行了， 嗯嗯， 这不是高兴的，我呀真的家里的人也高兴，我老伴自己也高兴， 嗯嗯， 啊、嗯，这不是我就说是呀，我是身体这么好，真是真的确实归功于您，哎呀，真的再次感谢您。 其实不用谢的，您说的这些呢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先生的病好了，作为患者满意了，家属满意了，我们的心呢才能安稳。我就是这么一句话，坚持服药，随时随地的观察他的变化，有什么问题呢再给我打电话。那么在这儿呢，我有一句话想要跟你也跟大伙儿说一下，像家里有人突然之间流口水不能说话不能动了，这个时候不是去找儿女、 嗯、 应该直接打120，因为你找了儿女、 嗯、 儿子回来再等女儿，女儿回来再等女婿，都等齐全了再把他送医院，就错过了最佳的抢救3小时。如果第一时间你发现他不能动了立马送医院、 嗯、 那他的腿跟那个手弯曲的伸不直，这个完全不会留有任何的后遗症，这就是你们急则治标，西你就欠缺了这一步，所以这一点呢我要提醒你。那当然为什么大夫要跟你讲这个病他可能怎么样怎么样，当着你们的面讲，你们觉得大夫说的有点过了，其实这个病在3年的复发率高达51%，已经都这样了再次复发，你想可能会是个什么结果，这个谁都说不准。所以这个话呢只不过他当着你先生的面说了，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你们，后续的治疗应该就是中医标本兼治了。好，那今天呢我先跟您说到这儿啊，继续服用，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好不好？ 好好好好，行行行，谢谢您了哈。 哎，不用谢，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啊。 好，再见啊。嗯，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一个整体观，两个总当年，三阴四正五行端，六阴七情八纲变。